主持大观园，你听嘅咧系 AM 四三零，我嘅名叫做 Aubrey。嗱，今个星期咧，想同大家 recap 下上几日咧喺香港咧发生嘅一啲事啦。咁如果系从香港嚟，或者系对香港嘅社会啊，或者系政治关心嘅朋友咧，咁可能都听过啦。就系、是、香港时间12号嘅时候咧。咁呢位第三任啦，回歸而嚟第三任嘅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咧，佢就去咗天水圍，即係咧一個即都好接近中國大陸嘅其中一個地區啦，喺香港嘅一條叫做天晴村嘅公共屋邨咧，裡面一個天晴社區會堂咧就出席一個論壇嘅。咁呢個論壇咧，即應該咧就係討論一啲民生嘅問題嘅，咁但係因為梁振英咧喺香港嘅民望咧，其實而家已經插水噶啦，咁所以論壇未開始之前咧，其實警方咧就已經喺呢個社區會堂出邊咧就做好準備，攔曬啲鐵馬陣啊，咁樣即係驚會有示威人士咧就係出現啦，咁一邊咧就係反政府，一邊咧就係支持政府咧都會常出現嘅。咁香港而家咧嘅社會運動咧，係比回歸前咧係豐富咗好多、活躍咗好多啦。呢個當然就係因為回歸咗之後嘅特區政府表現唔符合市民嘅理想啦。咁攔咗呢啲鐵馬之後咧，當日咧喺論壇，咁呢個梁振英咧，佢就講咗一啲好令到人哋憤怒嘅嘢。咁其中一個話題咧，就係關於佢嘅兩個。重要的人物来的，那两个呢都是他那个班子的一些官员来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做林奋强的人。那林奋强呢是行政会议成员来的。那他呢就现在呢就是辞了职的了。那他呢本来之前呢就休假。那原因为什么他会成为这个话题的主角呢？那原来在过去的大约9个月里面呢，咁佢咧就系怀疑吓，利用自己嘅权力就系谋私嘅。咁香港有一个特别嘅行政嘅机关，就系叫做廉政公署啦 ，ICAC 啦。咁呢一个咧系60、70年代开始慢慢成为咗香港一个特别独立嘅行政部门，去监管公务员啦，同埋商业机构啦，同埋即总之是香港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如果有贪污的话呢都会行动的一个机构来的。在回归之前，廉政公署呢在海外和在香港的成绩呢都是很出名的，甚至无在不同的地方呢也都会有派员来就是向他们取经啦，例如呢在澳洲啦、韩国啦、台湾啦、毛里求斯啦，咁咧呢啲地方咧都系有曾经咧派员嚟过回归前嘅 ICAC 咧取经，同埋系学习佢哋嘅运作方式去打击贪污嘅。咁呢个点解会系咁样形成咗一个特别独立嘅行政机关呢？咁或者我喺另外一节系关于讲香港上世纪嘅历史嘅时候咧，先同大家介绍啦。咁但系总之咧，呢个 ICAC 咧就查呢个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咁佢究竟做咩事呢？点解会俾人查呢？咁样咁原来佢就喺去年嘅10月就喺楼市呢就出现咗辣椒，即係呢上年10月嘅时候呢，香港就曾经因为楼市就爆得好紧要啦，咁就要禁住嗰个炒楼嘅风气呢，咁就推出呢个加税嘅。咁佢就喺加税之前就偷步就卖咗佢手头上嘅两栋物业。咁呢个呢当然係唔准㗎啦，因为你自己本身係官级嘅人物嚟㗎嘛，咁你知道会有呢啲行动，咁你喺未有呢个加税嘅情况之前呢就偷步买楼，咁呢个係当然係唔准㗎啦。咁之后呢获咗之后呢，佢就将嗰啲剩即係赚咗嘅钱呢就捐咗去一个慈善机构。咁廉政公署呢就查佢，但係呢 就因为不可以证明呢他其实是、在知道会加税和不加税的时间呢是作出这个呢将那些、差额就捐给慈善机构的决定啦，所以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呢就告他不入。咁但係亦都係因为咁呢佢一路呢就俾人查嘅时候已经放緊假㗎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自己辞职。咁其实已经好丑㗎啦。即係呢一个係一个特首嘅内阁。咁佢俾人查跟住自己仲辞职。咁虽然係告佢唔入但係已经係令到特首嘅内阁十分之尴尬啦係咪。咁跟住仲有另外一个人物呢就叫做张震远。咁张震远呢又係涉嫌呢係有另外一啲係即係政府嘅官员而收到唔適合嘅利益有关嘅就俾 ICAC 查。咁两个人呢都係告唔入因为证据不足。咁喺呢一次梁振英出现呢个论坛嘅时候呢咁佢就讲咗一啲令到香港市民呢都好愤怒嘅嘢。咁佢讲咗啲咩呢我就嚟听一听。 喺完全冇事实根据嘅情况底下当时嘅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林奋强被人去廉政公署举报话佢偷步卖楼。反对政府嘅政党同埋人士推波助澜。林奋强先生。 係冇足够证据呀廉署同我讲呀。 少数民族先生。 佢辞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的职务。第一有一张报纸他的标题这样写的他是林奋强辞职梁班子又倒一个。这种这样的标题不单止有违事实不单止对林奋强对政府不公道是反智的。在廉署用了九个月查明这件事之后没有人包括举报的人包括起哄的政党私下或者公开向林奋强讲过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跟住我想讲讲举报张振远的事举报的人呢亦都没有向张振远私下或者公开讲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 大家听完这段录音之后是不是都觉得个感觉是有少少奇怪呢因为据报章报道啦咁呢两位人士啦即係呢个林奋强同埋张振远啦冇俾到人哋定罪啦嘅原因入唔到去罪啦就係因为个证据不足啦。咁如果证据不足就要告发呢啲涉嫌贪污嘅人士嘅市民向佢道歉嘅话呢咁即係话呢基本上呢佢已经係间接地将 ICAC 呢一个概念去用市民呢去監察公務員的這個概念呢是顛覆了他已經不承認市民是去有權去 question 公務員而 ICAC 是有權調查這些人的他根本呢已經是將 ICAC 本身這個所謂肅貪倡廉的概念呢香港很久很久以前已經建立了的這個傳統呢用他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呢是提出威胁的了。这个话题呢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呢是引起场外呢是大骚乱的一个话题。咁仲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令到出面搞社运的人士同埋香港的市民呢是非常之不满的。咁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哋嚟听少少音乐同埋广告返嚟我再同大家分享。 Even loneliness is full of life. Loneliness itself is full of life. 哇，好。